今天我們繼續是但以理書的第二講，講題是誰主明天。這兩年在世界一些國家裏面出了一些我們叫做是另類的總統，當然就包括我們加拿大南邊那一位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幾乎每一天都有關於他的新聞，都有關於他一些很特別的報導。最近由他所主導這個我們叫做全球的貿易戰，影響很多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民生。本來是一個我們叫做是多邊或者是雙邊的貿易經濟的關係，但突然間就變為單邊，即是完全是由這個的總統一個人說了事，特別他是很針對中國。最有趣的就是說當他宣布說向中國的產品是徵收這些的額外稅項的時候，同時他又聲明警告中國，你不可以採取同樣的報復的措施，對我們美國出口的產品是徵收這些稅項，警告中國不可以這樣做，否則的話我們會列一個更加長的清單，我們會加更加重的稅來到懲罰你中國。有少少好像就是說類似就是說我要打你，但是你又不可以還手，如果你還手的時候我更加拳打腳踢你，傷得更加會重。這個就是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性格呢，其實可以比美我們今天在但以理書第二章所裡面所說的這個的皇帝尼布甲尼撒王。這個尼布甲尼撒王發了一個夢，這個夢就是說應該我們會知道的，是很奇特的，但是他不明白，所以他叫了巴比倫一切的那些占卜啊、算命啊、或者是官兆這些術士來到幫他解夢。但是他又怎樣呢？他說我不將我的夢那個內容告訴你，這個呢就是條件。我們又看看但以理他怎樣度過這個的危機。上個星期我們說到在但以理書第一章，我們講到就是說我們認識到但以理和他三個的老友記，這三個老友記就是這個撒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他們四個人呢在一個動盪變遷的世代當中，是一個已經是被亡了國家，是成為亡國奴的四個人，是俘虜到去巴比倫做奴隸的境況的時候，他們仍然勇敢的選擇終身的來到去為神作一個分別為聖的見證。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雖然是改變了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的生活習慣，改變了他們的環境，改變了他們的名字，但是卻是無法改變他們對神的信仰、那個、的忠誠、那個、信靠的心智，完全改變不到。這四個年輕人被選入王宮之後，經過三年的培訓，本來其實可以就是說服侍當時在世界上面最強大的國家或者叫帝國，就是這個巴比倫帝國的皇帝，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人看來，哇，一個這個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平步青雲，一個難得機會可以飛黃騰達。只要這四個人但以理和這三個朋友找住這個機會，他們一生可以享盡榮華富貴，一生他不需要擔憂任何的事。但居然這四個人呢就不識抬舉，被選入宮之後，他竟要求那個王或者那個管理皇帝那個膳食或者那個侍衛長他說我不吃王所賜的這個的魚宴，我不飲王所賜這個的魚酒，我只是吃青菜，只是飲清水。哇， 别人即系求之不得嘅好处，但我居然即系但以理同埋四朋友居然就系话不肖一顾，睇都唔睇。究竟个原因系喺边一度咧？原因就系、是、我相信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佢哋好清楚知道。好清楚知道自己國家嗰個嘅歷史，雖然佢哋本身係上帝嘅選民，但係因為佢哋自己國家嘅人犯罪，遠離上帝，竟然係國破家亡，竟然去到一個地步要淪落異鄉，一代一代經歷好多嘅痛苦，因為祖先嗰個嘅悖逆。因為祖先那個得罪神，不曉得回轉，以致但以理知道，若果再不改變，我們再是得罪神，我們再遠離神，再不是為了自己，再不是為了是討好人，我們一定要是去敬畏神，一定要去尊重神。所以他情願是吃青菜，情願是喝清水，盼望有一天神的憐憫再一次的臨到，以致他的國家可以再一次蒙神的眷顧，可以回歸復國。這個我相信是但以理其中一個他心裏面希望可以發生將來的事情。今天我們看第二章，第二章的題目就是誰主明天，即是說哪一個是掌管歷史未來，究竟是我自己去掌管歷史未來，抑或是我公司的老闆是掌管我的未來呢？明天他不出糧給你，你很慘的，我怎麼過？沒有飯開的。抑或掌管你的明天是你家裡的配偶呢？你的老婆、你的老公對你好一點，那你明天就有日子過，對你不好呢，你就可能黑暗哀哭切齒當中。今天讓我們看一看，究竟人生是一個未知之數，抑或人生其實一切都是在神的設計掌握之中呢？第二章講到但以理和三個的朋友，本來在皇宮當中，他們過著一個平順的日子，他們本來在當中亦都是好好享受一個舒適的生活，但突如其來發生了一件的事情。這件的事情就是說，因著尼布甲尼撒王他發了一個夢，跟著就改變了這四個人以後那個命運。剛才陳生幫我讀了第二章其中一部分，因為這一章呢其實很長，所以呢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詳細的來到去思想整章的經文的內容或者是讀出來，但讓我們來到去掌握第二章裡面一個主要的內容，然後怎樣在當中來到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的裡面。故事一開始的時候，你記得就是說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他發了一個夢，發了一個噩夢，心裡面呢他其實是非常的不安，很煩亂，這個是第一節裡面講到。你會認為呢其實不是很明尼布甲尼撒王發過噩夢而已，我們經常都發噩夢的啦，成日都會有的，怎會發噩夢就會這麼心煩意亂的呢？我們奇怪就是說，這個尼布甲尼撒王其實他貴為皇帝，權力無限，他財富無邊，更加就是他受萬人的尊崇，怎會一個的夢令到他心情惡劣，以致好像聖經所描述之後呢，他大發雷霆，失去了理智，他不信自己的親信，更加就是下令是滅絕當時巴比倫境內所有的術士。我們要認識一點的背景，原來在古時代的時候呢， 很多的夢境他們知道其實就是上帝或者一些的異邦他們那些的神對他們啟示一個的渠道，其中怎樣啟示他呢，是透過夢一個渠道之一，譬如我們熟悉的創世記，在創世記裡面的是埃及王法老，我們認識的約瑟、所羅門等等，這些都是上帝藉著一些的夢向他們來到啟示，作出一些的說話。尼布甲尼撒王這個的皇帝他所發的夢，原來呢這個的夢是原文呢是一個眾數，即是說不是一個夢，是可能是幾晚或者兩個更加或者更加多的夢，是一個眾數，但是這個夢尼布甲尼撒王覺得其實對他那個的政治前途可能影響很大，對他那個的前面的國家管理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呢他發了這個夢之後呢，他那個心靈是忐忑不安，那個的日常生活都受影響， 晚上又睡不到覺，所以沒辦法之中就召曬那些一班所謂叫做當時的他的智囊團來到幫他解夢，希望那個夢的意思被解到之後，他可以採取行動，可以扭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者發生在國家裏面這些的厄運。尼布甲尼撒王他要了解這個夢的原因，所以我們看到他召曬那些術士來到出名，來到這個的面前，這些包括當時可能是占卜家，可能是預言家，可能是那些法術師，可能是那些星相學家，所有都召曬來，就是說希望問一問他們有關這個夢的意思。在二至三節裏面就說，王對他們說，我作了一夢，心裡煩亂，要知道這個是什麼的夢，就是聖經裏面所記載到，而這裡呢都有講到，其實他們是一班的術士，是那些的加勒底人，在第二節裏面，加勒底人 的意思呢，其實就是 在聖經裏面就是巴比倫人的別稱，另外一個的名稱叫加勒底人，如果在那個背景裏就是說，當時這些星相學家呢，他們是在當時的環境裏面，他們是受尊崇的一班人的，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最有學問，所以變成了他們有學問，又更加他們覺得他們是有從神而來的力量，所以變成了其他的人、百姓或者皇帝覺得他們可以是掌管那個人生的命運，所以這班人是受尊崇的，這班的術士呢，他們自稱他們是最有本領的了，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告訴他，幫我解這個夢的時候呢，他們就怎麼說呢，皇帝你只要將這個的夢告訴我聽就可以了。其實當時的環境和我們今天也都是，今天的社會也都是很多人用一些的我們叫做是星座，我們風水，我們算命，去希望可以測透我們前面的路，推測那個的前程。尼布甲尼撒王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這個人呢，他一方面很有能力，但是他又蠢不得曬，非常的有那個的心思，他雖然是掌握這個的國家的命運，有很尊崇的地位，但是他都希望來到這一班的人為他解釋這個的夢究竟個原因是什麼。類似呢，其實今天我們在香港呢，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香港呢有一個叫做李昂風水指數，這個呢我以前做在香港做事的時候呢已經認識了，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外資證券公司，或者是 Credit Neon， 是一間法國的當時是很大的銀行，有一個叫李昂風水指數，就是每一年呢 都會預測恒生指數嗰個嘅上落係點樣樣啊，即係話咧成年有一條路咧俾你去預測啊，係點樣樣嚟到係嗰個恒生指數去發展啊，已經咧廿幾年嘅啦，我印象之中，即係而家仲有嘅啊，咁啊，所以你從呢啲香港，就算喺香港呢啲嘅地方，你發覺其實今時今日世界裏邊有知識冇知識，或者是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又或者是中国人好外国人好，个个都很多时候借助这些所谓叫迷信的一些的东西呢，来到去解决发生在人生里面各样不同的问题。当然古代也都是有，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发觉在这个的第四和第五节的时候，其实讲到所谓这一班叫做我们叫世外高人，特别不同的这班世外高人呢，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呢，那就说了，王上没问题，我一定可以解得到，但你要先将那个梦话给我知，那我就可以解给你听了。那么谁知道我正话所说尼布甲尼撒王呢，蠢不得晒啊，他明白到呢，其实梦境可以有高度的解释性，即是说呢，我讲给你听那个梦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点解都得，即是我俗语所谓叫什么，你点样吹水都得，我讲了个梦给你听呢，你点都得的了，好像香港我们去油麻地新田地街呢，很多那些掌上名利啊，只要你肯问他啊，无论姻缘、事业、学业、家庭、仔女，或者疾病，样样每一方面，他可以跟你讲到大条道理，好详细的帮你分析、预测、算命。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不肯将那个的梦境是怎么样呢，话给你这班人听啊，不将个内容讲，就是说你们这班的术士，你们既然这么厉害，你们既然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这么巴闭，有超自然的能力，麻烦你将我的梦是讲出来，然后呢就解释这个的梦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第五节这里讲呢，王说这个梦我已经忘记了，但忘记呢，这个是我们和合本所用的，如果在这个的新译本呢，就译为我已经定旨，即是定了旨意，又或者呢，如果你在吕振中译本呢，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你看回英文圣经呢，很多译本就是说 This is what I have firmly decided， 即是我决定了一些东西，即是个意思呢，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他是特别，我不话俾你听，我决定了不话俾你听，要你哋呢班嘅术士、星相学家，你要知道我究竟发咗个咩梦，即系话你要 read 我个 mind， 你要知道我个脑究竟谂乜嘢啊，咁啊，所以咧呢班嘅术士冇办法啊。尼布甲尼撒王佢知道呢一班所谓叫做术士、世外高人。啊、可能真的我们俗语叫做呃饭食，可能这个皇帝之前他都上过当、啊、被他们呃过瞒骗过，所以警告就是说呢，若果你不将我的梦是讲出来还有解释，跟着怎么样，你就会被凌迟，你的房屋就变为粪堆。什麼叫凌遲呢？凌遲就是說呢，就是將你整個人就剁到碎了，就是俗語叫肢體，肢解了你、啊、這個呢就是叫凌遲、啊、房屋必成為糞堆，就是說你本來住一間很漂亮的大屋就會變成怎樣，變成一個廢墟、啊、或者是一個糞堆，就是變成一個公廁，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如果我们最近有看，即美国那个在北卡罗来纳州吹那个的飓风叫佛罗伦斯，如果刚刚吹正那些屋的时候， 或者香港嗰個叫係山竹，喺菲律賓嗰陣時候啱啱起嘅時候，吹定菲律賓嗰啲屋嘅時候咧，你睇翻電視，你就知道咩叫廢墟啦。啊，所以你睇到尼布加尼撒王呢個人咧，啊果然名不虛傳係一個暴君。啊，呢一個暴君就係話咧，你答唔到我嗰個嘅問題，即係我問你嗰個夢境係咩嘢嘅時候咧，你又點啊？有咁嘅下場，即係第五節嘅下場。啊，所以真係啊，我睇翻嗰一班嘅術士咧，其實就係半君正如半虎啊。唔單止咁嘅因素，我睇翻報紙咧，就係講到北韓，北韓嗰個嘅領袖啊，呢個就唔未證實嘅。個北韓領袖點樣處決一啲佢唔中意嗰啲人咧？你估點啊？佢用啲大炮。用啲大炮咧，係射嗰啲佢唔中意嗰啲人，或者係話咧，佢唔係用子彈槍，佢用大炮，即係將你咧射成粉碎。又或者咧，有報道話咧，就係話咧，將一班餓咗可能十日八日隻狗咧，成一群嘅狗衝向你嗰度。如果佢想處決嗰個人，啊呢一啲咧就係、是、啊北韓領袖要處決一啲人嗰個嘅一啲嘅下，即係。後果，而在這個的經文裏面，第七至第十一節，當然這班的術士聽到之後呢，嚇到腳都震了，全部都怕死了，所以沒辦法再問這個尼布加尼撒王，第二次問你究竟你是發了什麼夢，告訴我，皇帝真的很生氣了，這個皇帝就說呢，佢話：你哋係唔係特別嘅故意遲延呢？啊，因為嗰個夢我已經忘記咗啦，即係話其實佢唔想話俾佢聽啊。然後咧，呢一班嘅術士就話：除了不與世人同居的神明，沒有人在王面前能說出來。呢一班術士其實佢所提供的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个重要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一班的术士，他们说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所谓无所不知的神，他们不是跟我们一起住，他们住在天上面。非常重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巴比伦这一班的术士，他讲出一些民间信仰这个的特点，就是神明是居住在天上，人间是被世人居住的，神不是居住在下面的。啊，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不同，在我们的认知上面，我们的神是每一天都是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神每一天都是与我们同行。然后在十四至到十八节的里面啊，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但以理出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但以理出场。但以理一听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说要将巴比伦所有的术士，包括他自己和他三个朋友都要杀了，他立刻去找那个的侍卫长叫做阿略，找他出来谈谈。他说求王给一些时间我，给一些时间我呢，我就可以将那个的梦境来到解释到。当其他的术士惊惶失措的时候，但是这个但以理，你睇翻个经文，其实佢系表现得相当嘅镇静，啊，满有信心。跟住你估佢做啲咩嘢咧？但以理做啲咩嘢？原来就系但以理，就系喺第十四节里边所讲，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尼沙、阿撒利亚，啊，呢啲就系佢哋希伯来嘅名啊。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这句的意思就是说， 但以理他找了三个的朋友，如果我们用他们在巴比伦的名字，就是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找他们三个的朋友一起来到同心的祈祷。而那个结果就是说，在之后就是说，这奥秘的事，神就在夜间异象之中向但以利显明，但以利亦都称颂天上的神，即是说这个的神在当中来到应承了，让但以利看到这个异象。奥秘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智慧、人的知识、能力、经验所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在神的指引之下，人可以明白，这叫奥秘。然后之后他随即歌颂这个伟大的神，这个就是在十七至十九节的里面来到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其实这几节的经文，十七至到十九节这几节的经文，是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三节的经文。作者其实要告诉我们，听告诉读者知道，就是说当我们那个的危险临到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寻找神，让神来到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或者是你的人生的轮头，你有很多的困难，你要面对一些的逆境，在这些的遭遇上面，你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解决吗？回到神的面前。在但以利的身上，我看到两件的事，但以利所做的也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说，他去祈祷。十七至第十九节，但以利明白，但以利明白到这些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王所要去颁布这个的命令，要他所做的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做得到的，解决不到，因为我掌握不到人家的脑是想些什么，我怎么可以说出来。你看到但以利他不单止祈祷，他还找了他三个的朋友一起来到祈祷。但以利知道自己的限制，他明白到凭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成就这一件的事。我告诉我们，其实人很多时候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就搏晒命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自己来到找出路，我们忘记了我们去祷告，我们去依靠神。为什么我们要回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回团契？最重要的原因，岂不是我们需要大家彼此的支持呢？神赐下教会，神赐下弟兄姊妹，就是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祈祷，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又可以跟你一起的祈祷，一起在当中去彼此支持，一起在当中同奔天路。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究竟几耐你没有同过弟兄姊妹一起祈祷？我感谢神，在教会祈祷会，我们暂时来讲，我们每个月一次，我们有祈祷会。我感谢一班的弟兄姊妹，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一个月一次，星期三晚，他回到教会的里面，他为自己，他为其他的弟兄姊妹，他是为教会来到去祷告，风雨不改。我盼望明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每月一次，乃话可以将那个次数稍微的来到去增多。盼望平安堂也都好像但以利所教导的，我们透过祷告可以成为一间更加合神心意的一间的教会。但以利这个年轻人 其實俾我哋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嘅榜樣嚟到去跟隨。第二方面，但以你俾我哋所學習嘅就係佢嘅敬拜。當上帝將嗰個夢境話咗俾但以你知道之後，但以你隨即歌頌上帝，歌頌天上嘅神，即係其實歌頌上帝，即係話即係敬拜上帝。你可能说上帝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当然要歌颂上帝啦。本来有个难关现在没有了，未必、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但以理他帮尼布甲尼撒王解这个梦的时候，当他解了的时候可能招致杀机，因为但以理他话俾一间我睇到，但以理话俾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听，你嘅国度可能好快就冇咗啦。哇！尼布甲尼撒王听咗之后点谂啊？天机不可泄漏，我嘅国家就为亡国，可能将但以理杀咗。所以但以理未必佢知道之后话俾皇帝之后，未必一定可以平顺。但是他没有想那个其他的事情，他看到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就是歌颂敬拜天上这个的神。很多时候人在那个的生活当中我们忘记神，但但以理他不单止在那个的顺境的时候他去敬拜神，他在那个逆境的时候更加的去敬拜神。在二十同埋由二十去到二十二节呢一度系讲到，但以理话神嘅名系应当称颂嘅，从紧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他改变时间日期辉煌立国，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在。这一段的经文，但以你知道谁主浮沉，谁主明天，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老板，但以你很清楚。这三节的圣经其实也都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但我一起读一次好吗？读这三节的圣经，但以你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紧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辉煌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等姊妹，你的敬拜生活又是怎样呢？敬拜生活不单止我们星期日回到来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叫是集体敬拜，我们不单止有这个的敬拜的生活，但是说在你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呢？在日常的生活上面，你是不是委身与主呢？神赐给你有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分，你是不是都是觉得有时候是理所当然，没有去献上你的感谢呢？你没有真正的来到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敬拜侍奉这一位的真神呢？但以理也都给我们看到这一点。然后在28至到45节一段很长的圣经，就是说但以理他见到尼布甲尼撒王之后，他陈明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才可以显明这个奥秘的事，只有一位，唯有他才可以，理所让这班的牛鬼蛇神他一个都不可以帮你解释这个的梦。这个就是但以理所认清知道的，但以理他讲出这个王所发的一个的梦，是一个很奇特的梦，一个很巨大一个的雕像，这个的雕像是包括五个部分，今天我们呢就不会详细解释，但很简单就是说五个部分就是精金包住的头，然后呢那个 的鼻和那個的胸膛就是銀的，然後那個肚腹和這個的腰部就是銅，即金銀銅，然後呢那個大腿即腳就是鐵所做的，再跟住去到那個腳的時候呢就是鐵和泥，即是半泥半鐵的兩樣的混合而成的，這個就是大概那個的夢境，但以你可以是講出來。然後在第34至35節就講到是見有一塊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打腳枯碎。這一節很多的解經家就是講到就是將來的主耶穌基督，無論你的帝國多強大，那個的真正的掌握掌權的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非人手所作的大石打了下去之后呢，打正那个脚，所以整座的所谓雕像都无法只再可以站立起来，就整座呢是散散，整个雕像散散。这个的梦境就讲到巴比伦就是那个头，就是尼布加利沙王，就是当时所掌权的这个帝国。然后跟住第二就是说马代波斯就是那个的是银币和是这个的胸膛银币。第三就是说呢去到这个的是希腊。第四就是罗马帝国。很简单的是一个的梦境。这个梦境其实我们去看回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说揭示就是说唯有天上的这一位的上帝，他是掌管天地，唯有他才在当中来到预定整个的计划历史，或者是帝王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第二就是说这个梦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使到人是承认到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就是在天上彰显这个奥秘这一位的神，这个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些的隐喻我们有机会迟些才是到再讲。由于但以理讲出这个梦境又然后解释到这个梦境都很合理，当时的尼布加利撒王觉得都很对，所以你见到在这个的经文的第46节、当时的尼布加利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行拜。那不是嘛，尼布加利撒王这么有权力这么有尊名的人竟然向但以理下拜，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向一个亡国奴来到下拜，当然他的心思不是向但以理来到下拜，而是向但以理后面那一个的真神来到下拜。尼布加利撒王很佩服但以理有那种的智慧，有那种的能力，但他明白到但以理那种的智慧能力是来自他背后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神。因此在这个的经文的里面讲到他赞美这个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又将那个的奥秘向人来到显明。一个当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个的外邦皇帝，当他认识到这个真神的时候，他不敢怠慢，他向这个的真神来到行拜。今天你和我们又怎样对待这一位万王之王，我们怎样对待这一位万主之主呢？也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的人生，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之后，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到对待他呢？当但以理最危急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祈祷歌颂和传扬上帝， 上帝在那一刻的时刻就与他同在，让他安然地度过这个难关，而上帝的名亦都因此在这个外邦的国家之中得着高举，得着荣耀。盼望今天但以理的信息都给到我们有提醒，给到我们有帮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在天上伟大的真神，我们多谢你藉着但以理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你自己，其他一切的假神偶像都不可以帮助我们。当中若果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经历困难，求主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以至我们的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以是与你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让你在当中来到去动工，也都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敬拜你，去继续传扬歌颂你。我们就深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